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青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与此同时，寝殿里，刚刚醒来的嘉宁帝听到赵福的禀告，低声咆哮：“ 不是让你解决北秦公主便可，怎会祸连东迁的？”“ 陛下，不是我们做的，暗卫还未来得及到别院，那里就起火了。等黄埔赶到的时候，两国的使者已经全都死了，一个活口也没留下来啊！陛下，会不会是靖安侯君杀了使者，挑起咱们两国的争端，好坐收渔翁之利呀？” 嘉宁帝原本是想让大晋和北秦开战，在弟子元回晋南前把他名正言顺送到西北，战场瞬息万变，就算弟子元死在西北，晋南也无话可说，帝家绝了后不会再有半点威胁。哪知竟会突生异变，连东迁的三皇子也死在了别院里。 不会，弟子元是帝圣天一手交出来的，他不会让大晋走上亡国之路。去敲响青龙钟，召所有大臣即刻赶赴金銮殿商议此事，把太子从宗人府里领出来，让他即刻入宫一朝。 是。 晨曦到来，皇城上空的青龙钟被敲响，尚在睡梦中的朝臣纷纷奔赴皇宫，半道上闻了此事，一个个面色严峻，沉重异常。原本三国国婚在即，现在可好，北秦的公主和东迁的皇子死在了京城，大晋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。尽管再匪夷所思，这件事终究是发生了，而且毫无转圜的余地。天子大臣勋爵公侯，再加上一个刚从宗人府里放出来的太子，众人在金銮殿上立了一上午，也只想出一个派遣使臣速去两国国都的法子，解释火灾乃意外，大晋愿意极力修好邦交，这几乎是现在唯一的应对之法。当然想得长远些，还有一件事更重要。在使者拜访两国的同一日，嘉宁帝颁下密旨，800里加急送往两国边境，令边疆统帅严守城池，谨防两国来袭。可是终究时不待大晋，十日之后使者还未抵达两国，嘉宁帝的密旨意味送到边境统帅之手，北秦和东迁扣关的消息就传到了京城。两国40万铁骑毫无声息袭击边境，施老元帅阵亡于军县城，九皇子韩昭亦被北秦先锋斩于边塞，尸首无存。大晋西北东北两方国境同时失守，150,000大军溃败百里，军县城一役死了50,000将士。失守的城池里来不及撤离的百姓惨遭屠戮，不过3日就已有上万。消息传到京城时，得知幼子惨死老帅牺牲的嘉宁帝当场便砸了尚书房里的玉玺。这场战争来得太快太突然，代价太大，如飓风一般让安宁了数年的大晋动荡起来。靖安侯府，同时得了消息的弟子元收起密折，对一旁的洛明熙道：“ 不用再查了，还只过了这几日，连大晋的使者都未抵达北秦东迁，两国就已为莫双和宋延报仇的旗号燃起战火，别院的火不是北秦就是东迁放的。院叔，备好车马，我要入宫。”“ 子元，你打算如何做？”“ 明熙，我除了是帝家的家主，还是一个将军。” 见弟子元走远，洛明熙神情复杂。事到如今，大晋的未来早已不在韩家或帝家的掌控之中，若两家不暂时放下旧怨，在两国夹击之下，大晋只有亡国一条路。 乾清殿里，正在接受方简之诊脉的嘉宁帝听到赵福来禀弟子元求见，沉默了半晌，从榻上爬起来，叹了口气，摆手让他去上书房等着。上书房内，两人同样神情凝重，对视了良久，嘉宁帝才开口：“ 金安侯，你想怎么做？”“ 石老将军已阵亡，请陛下允臣长率西北。” 弟子元一点也不含糊，直接开口。他和韩仲远都是聪明人，十日之内大晋连丢五座城池，死伤无数，这次北秦和东迁来势汹汹，定然是早有谋划，若是不齐心协力，大晋必亡，大晋保不住，他们的争抢就没有半点意义。 好，朕允了，朕会让太子和安宁一起入西北。 弟子元颔首，凭他一人也守不下来。 还有一事，请陛下应允。 你说。 请陛下让晋南10万大军横穿疆土，出兵北上。 哦，你不怕折损你晋南的兵力？ 若不能护国护民，养兵之意何在？将士的天命就是守护疆土，难道陛下是怕这10万大军改道直入京城？ 若这10万军队攻进京城，不等北秦和东迁打来，韩家天下就亡了。 陛下放心，臣会和太子及安宁先赴西北，有我在陛下的大军中作为人质，洛叔叔不会攻进京城的。 帝家只有弟子元一女，她若死了，帝家再无翻身之日。有弟子元在西北，洛川定不会异动。再说，两国来袭，边境也无兵可援。弟子元的建议已是上策。好，朕答应你，让你晋南大军取道北上，共同御敌于国门之外。 见目的达成，弟子元便退了出去。弟子元出了尚书房，行到重阳门前，韩烨一身官服正在等他，他身后站着安宁和一身素服神色悲痛的施正言，两人数日前见面时还以为自此势不两立，哪知三国开战生生扭转了此时的命途。韩烨了解弟子元，自然知道他现在入宫为何。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西北？ 这场仗我陪你们一起打。 太子殿下，安宁公主，陛下召二位殿下入乾清宫觐见。 两人随赵福入了乾清宫，嘉宁帝半靠在榻上，不是刚才接见弟子元时的强势威严，反而有些垂老可怜。也是，数月之内连丧两子，就是个铁打的人，怕也受不住。安宁只站在内殿靠门的地方，垂着眼，不愿靠近。嘉宁帝看他良久。 安宁，你下去吧。 安宁沉默，抬手望了嘉宁帝一眼，转身离去。嘉宁帝朝韩烨招了招手，韩烨走进他身边。 安宁已经知道当初帝家的事是朕一手造成的。 韩烨猛地抬手，皱起了眉。 韩烨，朕是帝王，这一生无论做了什么事，从不言亏欠后悔，对安宁亦是如此。朕已丧两子，对你别无所求，只希望你能保住性命，回来继承皇位。 这怕是韩烨有生以来听到嘉宁帝说过最服软的话。他诧异抬手朝榻上脸色苍白的帝王看去，一时有些不忍。嘉宁帝不等他回答，继续道： 你知道朕为什么从来没有伸过罢黜你的心，甘愿让你几个兄弟做你的垫脚石吗？ 韩烨沉默地摇头。 嘉宁帝猛地坐起身，望向窗外昭仁殿的方向。 因为你是朕的嫡子，朕也是先帝的嫡子，本该是名正言顺的大晋太子，可先帝一生都从未相信过朕，至死都未立朕为太子，朕这个嫡子在朝中举步维艰。你是我韩仲远的嫡子，当年我失去的我全都双手地捧到你面前，只为不让你步上朕的后尘。朕纵使负尽天下人，可唯独对你耗尽了心血。你若还有一点为人子的本分，就给朕活着从西北回来。 韩烨掩在袍中的手握紧，他突然跪倒在地，磕下一个头。 儿臣拜别父皇。 韩烨行完礼，猛地起身朝殿外走去。一会儿，赵福从后殿走出，替嘉宁帝端来汤药服下。 陛下，殿下想必能够明白陛下的一片慈父之心呢。 嘉宁帝脸色红润了不少，望向韩烨远走的方向摆摆手。 但愿如此。 与此同时，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横穿大晋边疆，秘密入了北秦。驾驶马车的是一个面容粗犷的汉子，他掀开马车布帘，高兴地朝里面道： 公主，我们终于回北京了。 车厢内，莫霜脸色苍白，一动不动。 萧恒，我们都回北秦了，三国也打起来了，你还不肯解开我的穴道？ 公主，陛下吩咐了，您性子倔，不回到都城，绝不能解开您的穴道。 萧恒说完，小心翼翼放下布帘，急速朝北秦都城而去。马车内，莫霜长叹一口气，闭上了眼。 挑起三国之战，我竟然是因为这么个原因才被送到大晋京城的，真是可笑。 第二日金銮殿上，嘉宁帝下了一道御令，命韩烨、弟子元、安宁、施正言同时出京，率军150,000增援西北和东北。让朝臣震惊的是，嘉宁帝居然同意晋南100,000大军横穿大半国境奔赴边疆。此时李80,000帝家军亡于青南山已有整整11载，三国之战正式拉开序幕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